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大家请往这边看，

的成长最好的比喻，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，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，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，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落幕。哎呦喂呀，这点灵敏也是路，才提点到全部自由的付出。稀里糊涂，稀里糊涂，用我这单调的心会艺术， 就算是个脑袋大鼓， 我就是跟各位路也要跟着住，听进去什么不如，绝不是形容头发一对白的笔触。

己只抛弃自己，你本来是英雄，直到变得更加恐惧。开枪歌手，开枪瞬间，击碎万颗心，心被曾经的失去是那么安静。他的大嘴，好的朋友，创造不可复制的奇迹，那是只有一次的青春。 你的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